那些年我们喜爱的歌曲，那些年我们追寻的梦想，那些年我们遗忘的人和事。星期六深夜三点开始，我和你透过音乐一起集体回忆，寻找我们的那些年。 那些年，陈永业。 That you love me, 'cause I Grey Extreme 90年代一首非常经典的冧歌，叫做 More Than Words。 开始我们2月5日凌晨时分3点至早上7点，4个小时同你一起进入时光隧道，怀下旧的音乐旅程。我们的那些年又开始了，逢是星期六的深夜时分，记住有我们的点唱。今晚你点了唱未？想听什么歌？ 情若了断，没法猜破，是那边闯祸，追不返最初，任谁没错。遗憾却是共醉深过，热爱中纵横，偏伤心更多，情无从被协助。爱太刻骨铭心，结果太狠，世间不可以抹杀我真心。而谁为专一喝彩？而谁为专一挚爱？ 专一， 一件事都应该要是这样，对一个节目，不知道你又会不会真的非常专一，希望你会每逢这个凌晨时分守候在陈永业的身边，陪住我直至早上七点。他是吴启贤的弟弟，有这一首专一。Alex 杜德伟，凌晨三点 张锦达，一阵间喺新闻报道之后咧，就会开始我哋嘅点唱啦。其实我神咁早已经出咗呢个点唱嘅 post 噶，你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留意一下。不过总系有啲朋友咧迟一迟咧先至留言俾我。唉，你哋唔要明白咧，点解我咁早留言咧？就想你哋尽早话俾我知想听咩歌，等我容易啲去揾。如果唔系咧，弊家伙啦，好似 Pinky 咁啊！哇，你拣嗰几首日文歌咧，嗱，好老实啦，我手头上真系一首都冇，我都唔知点算好。你听唔听到我嘅呼吁啊？有冇一啲其他嘅歌你想听嘅，比较容易啲揾嘅，唔好系日本歌啦，因为日本歌咧有好多咧，我都留晒喺屋企嘅。譬如话，我好想播嗰首《喝彩》嘅，不过呢一只七十年代嘅经典咧，喺我家中啊。大半新闻报道前，送你一首，哇！我好耐冇播，好耐冇听嘅经典啊！呢一对经典嘅摇滚组合，佢哋叫做 Rainbow 啊，彩虹乐队，唤醒你有呢一首《The Temple of the King》。 One day in the year of the fox came a time remembered well, when the strong young man of the rising sun heard the tolling of the great black bell.One day in the year of the fox when the bell began to ring meant the time had come for one to go to the temple of the king. T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circle he stands searching, seeking. With just one touch of his trembling hand the answer will be found. Daylight waits while the old man sings, Heaven, help me. And then like the of a thousand wings it shines upon the one and the day had just begun. Time remembered well when the strong young man of the rising sun heard the tolling of the great black bell. One day in the year of the fox when the bell began to sing, it meant the time had come for the one to go to the temple of the king. T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people he stands seeing, feeling, with just a wave of a strong right handThe temple and the king. 点唱嘅方法咧好简单，登入陈永业嘅 Facebook 专页，然之后喺我出嗰个 post 嘅楼下啦，咁写低你嘅点唱内容啦，同埋点唱歌啦。咁点唱歌咧，最少提供三首或以上，同埋有一个规矩咧，就唔可以系同一位歌手嘅作品啦。不过如果你而家先至想点唱嘅话咧，真系为时有啲晚啊！嗱，我尽量试下揾，如果嗰啲歌唔系咁棘手嘅话，我尽量帮一帮你忙啊！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对一对时先。凌晨三点半，那些年我哋中意嘅音乐，那些年我哋快乐嘅时光。那些年我哋遗忘嘅人和事， 逢星期六深夜三点，星期日深夜两点，陈永业透过音乐同你一起集体回忆，回味我们的那些年。 我们的点唱机，就这样我们的农历年假就过了。虽然星期六和星期日大家不用上班，但礼拜一我相信大部分的打工仔都要上班的了，有没有不舍得？我初时想着这个农历年假都会很忙，估不到没有通告、很开心啊，也都相信我套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咁可以投入其他嘅工作啦，唔使咁辛苦，咁把声咧会冇咁烂，可以同你完美咁样演绎你哋嘅点唱内容。呢一只歌咧就系 Ambrose 佢所拣嘅，佢话2月4号咧就系大头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另外要将以下嘅呢一首歌点埋俾我、碧如同埋各位铁粉啊！

系佢噶啦。啊，估唔到咧，过咗两三年之后咧，出现咗呢位朋友啊，呢位仁兄咧就系嚟自台湾嘅张宇，一位创作歌手啊。哇，佢把声，佢演绎嘅风格，真系令你知道嗰首歌嘅内容系有几惨啊！唔该晒张宇。 想我不够爱你，我不曾忘了自己，没那么全心投入，所以会一败涂地。 Kelly 的这一首17年前的作品我爱你不够，点唱的是 Susan Lam， 希望她听到啦。 一闪一闪，小星星。 开心心地尝试，但为何一毕业才知一世外人要考试，谁也好即使爱累到没有必要待我好，甜辣酸苦都一样当补，谁亦会计数牺牲才得到的快乐亦没什么味道，难怪我商业拆了刀为博他答谢也好，开心得这样早，谁愿欠我一世人间散步，善良人永远天真到做好心不想得恶报，跟他分手了，我开过的心不算少，今天起睡得够最重要，以后幸福亦未必敢笑，谁也好即使爱累到没有必要待我好，甜辣酸苦都一样当补，谁亦会计数牺牲才得到的快乐亦没什么味道，商业拆了刀为博他答谢也好，仍没法开心得这样早，谁愿欠我一世人间散步，善良人永远天真到做好心不信得恶报，一闪一闪小星简简单单一辈子，就从头到尾哼一次，忘记智商去做人都愿意。 唔知点解咧，我成日以为刘德华同埋陈慧琳嗰只歌咧，叫做《我不够爱你》先至啱啊！我成日以为是我爱你不够，不好意思。而啱啱呢只歌一定唔会讲错名啦，好简单，小星星系啊 ，Polly Ho 嘅点唱，要送俾我同埋所有那些年嘅听迷啊，系呢一首小星星啊。咁跟住咧到啊 Morris 咯，哇，你好耐冇浮上水面嘅，去咗边度先吓？佢话咧过年之前揾到新工啊，咁啊即刻。第二信炒个傻瓜老板鱿鱼，咁而家咧努力处理紧手头上嘅工作，俾下一任嘅同事接手。你都算有啲交代。咁祈求新工作环境一切顺利啦。咁仲有咧，经历咗一个好激动嘅年初二，先系睇咗两大网球球王嘅激战。哇，我都有睇啊，好正啊，真系菲达拿，哇喺35岁咁就对30岁嘅拿度。哇，呢一场嘅世纪之战呢，赛前我都唔敢啦可以轻言话费达拿会赢，因为过往嘅纪录呢就係佢哋通常交手呢都係拿度赢。估唔到今次呢好争气啊，费达拿35岁啊可以赢到呢呢个澳网嘅冠军啊。恭喜佢，恭喜佢。咁另外呢夜晚呢又睇咗暴龙哥嘅演唱会。 从银幕下发梦，谁令世间空洞，重重叠的面孔，数十年默默伴我心中，我6岁的英雄活到这分钟，从银幕上发亮，谁是你的偶像，谁人获喜剧奖，百万人滴着泪去鼓掌，故事里终于可扬真理 赢一张。快乐时光，世上流芳，长流光影像天堂，花心老地方，时代在启航，仍跪着手观看，未怕哭笑令眼泪流光，这动人境况，而情感不用躲藏，直至于某日回望，流着戏飞变忘，迷人的片段于回忆中播放。亦是盛放鲜花，纪念里多么想问一句，仍好吗？快乐时光，世上流芳，长流光影像天堂，窝心老地方，时代在启航，仍跪着手观看，未怕哭笑令眼泪流光，这动人境况，而情感不用躲藏，直至于某日回望，流着戏飞变忘，谁曾相约亦于回忆中播放。快乐时光，世上流芳，而情感不用躲藏，直至于某日回望，流着戏飞变忘，谁曾相约亦于回忆中播放，谁曾失约亦于回忆中播放。 Morris 咧仲话喺阿暴龙哥嘅演唱会上最激动嘅咧系见到阿杨千嬅嘅出场嘅。头先嘅呢一首《星光伴我心》，郑中基嘅作品咧 ，Morris 就要送俾最好嘅老表同埋老表最好嘅 fans， 我代佢哋多谢你啦。咁佢话下星期咧又要。做呢一个嘅扎马义工，咁啊帮手影相，哇系咁叻，几时帮我影翻辑先啊？咁佢话又要请假啦，唉，算啦，见你做啲咁有意义嘅工作就饶恕你啦。咁啊，做完义工之后，乖乖地快啲归队啦，吓。好啦，咁一阵间咧喺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有我哋嘅我们的那些年点唱环节。记住，千祈唔好行开啊！ 凌晨四点， 那些年我哋喜爱嘅歌曲，那些年我哋追寻嘅梦想，那些年我哋遗忘嘅人和事。星期六深夜三点开始，我同你透过音乐一起集体回忆，寻找我们的那些年。 那些年，陈永业。 我们的点唱机。凌晨4:08，这个时候呢又要作一个呼吁啦。咁头先提过啦， Pinky 佢所揀嘅歌呢我手头上系一首都揾唔到啦。咁另外 Vicky Ma 都系唔知点解呀， Vicky 个个礼拜呢都咁迟先话俾我知你想听咩歌。你今次揀呢三首歌呢我都冇啊，冇办法啦。如果你而家未瞓嘅话，就希望你可以尽快话俾我知有冇其他嘅选择。如果唔系咧，就要留到下个礼拜先播俾你听啦。呢个时候，另一首醒神啲嘅快歌，由阿周师奶嘅点唱。喂，你同埋阿 Morris 两个都失踪咗一段时间，到底去咗边度？唔审你啦。言归正传，佢话咧要点俾两只嘢听，因为自己好怒气啊！佢两只嘢咧成日唔听话啦，叫佢哋唔好饮冻嘢，佢哋已经咳到咩咁噶啦，但系讲极都唔听，叫佢哋咧着多件衫又唔听。好啦好啦，大家下病咗啦，又要啊周师奶去照顾佢哋，真系激气啊！佢话下次咧唔会再心软，唔理佢哋，去玩算啦。所以啊，周师奶想点呢一首反叛。 的说不温书怎会做人，爸爸很紧张的说不准穿短裤衣裙，妈妈天天奋斗说少女要留心，男孩如凝望你入神，万别让他接近，歌曲中诗般恋爱偏偏很有味动人，枕边的千心小说本本都使我入神，不清楚恋爱时我却有好奇心，然而常常中过犯人，样样被豁限真难忍，每次我说我不满，尊长即刻陪住搬，次次判我不对，太子无牌法官，快要踢爆汽水罐，人亦屈塞满血管，成年人常令我烦闷， 有太多 嗱，周师奶，嗱，根据陈慧娴嘅呢一首反叛嘅内容咧吓，反叛系因为无聊啦，同埋苦闷啦，系咪你嗰两只嘢好苦闷啊？你管得佢哋好严啊，搞到佢哋要有呢一个反叛嘅心态咧？做人阿妈，你估真系咁易？跟住呢度啊，Ken Fei，佢话琴日睇咗段新闻，有位女士喺台上讲咗一啲虚无缥缈、天花乱坠，讲咗同冇讲都冇咩分别嘅伪论。我知你讲边个，我知我知，我今次聪明啦，送上你嘅点唱歌，达明一派《天花乱坠》。 谁人吟吟在唱着命运又似星座，谁人沉沉在叹着旧梦世似星。谁人又借故发挥伤春悲秋，收音机不息的选播。谁人求其着挂念 Linda 或叫 Sarah， 谁人求其着譬如浪漫像快车，谁人又在怨爱天天消失，一般都可令泪落下。全歌唱全歌梦全欢乐，全歌唱全歌梦全失落，实际无心唱无心无亦喜乐，实际这歌替你感觉。我今天个个多，你股票价格怎么？你工作报告几个？你心里世界没变几多？我今宵个个多，你家里老友怎么？你踩过芥菜几棵？只因我声音令你的心中充塞着什么？ 他们演唱会的达明一派有这首《天花乱坠》，跟着呢有达达捞，很少见他会选一些快歌。他说讲真的，听我做这个中通宵节目不辛苦的只是呃人的。我都明白的，你辛苦之余我都辛苦，大家都挨着这个眼瞓，就是因为音乐的力量将我们拉近。他说以下这首歌要送给跟他一起生日的永业，还有他的知哥 Bird， 各位仁兄和可爱的小动物好友，还有大手 Michelle、 坏人哥哥 Ryan 和他自己， 特别要送埋俾控制员哥哥，哦，阿 Michael 仔啊，唔知阿 Michael 仔有冇喺屋企听住我呢个节目咧吓？佢话咧祝大家生日快乐啦，系啊，人一生日快乐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好啦，送上有 Dada Lao 嘅第三选择 ，Banga Boys， 沙啦啦啦啦。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认识的版本就是由温拿乐队开始的。70年代他们将这首歌由北欧带到香港，令我们认识这首 沙啦啦啦啦。刚才带来这个版本由 Banga Boys 他们在千禧年的时候重新灌录的版本。刚才就是 Dada Lao 的点唱歌。跟着这首歌我现在转出来嗰、那个前奏咧，我感觉上咧就同呢一首歌嗰、那个意境咧，好似有啲唔同啊！我唔知道啊，到底会唔会系个唱片封套咧系印错咗啊？我希望唔系啦。歌曲叫做《晴天雨天孩子天》，如果你哋熟呢一首歌，可能到依刻咧已经知道。到底我有冇播错歌噶啦？送上有张学友。 闪闪的星点分布太空之中，点点心陷入浩瀚宇宙奥空。一些星星它闪烁永久光辉，一些则消逝幻灭突然如迷。是我感觉在地球挂。 怪的不可思议事发生，丁 之中，点点心陷入浩瀚宇宙无穷，一些星星它闪烁永久光辉，一些则消逝幻灭突然如迷。是我感觉在地球或以外，定有些东西想要跟我们接触，探索着无比在宇宙无穷，若有天古怪地不可思议事发生，必让它消失影踪。定有些东西想要跟我们接触，探索着无比在宇宙无穷，若有天 啦，我望一望咧呢一个歌词啦，我就发现咧，其实呢一首歌咧就系叫做《外星客》啊。但系根据咧吓呢一张嘅唱片嘅封套咧吓，佢就写系第二咳咯。但系我而家发觉咧，唉，佢错咗啊，冇办法啦吓，有阵时咧。唱片公司咧都会有啲嘅失误嘅，咁但系佢又唔知会影响咗我，咁无端端咧播咗第二只歌，不过呢只歌都几好听，听落吓，咁又错有错着，咁啊希望阿怡咧就唔好介意啊，咁下次先播翻嗰首《晴天雨天孩子天》俾你听啦，好冇？咁佢话头先嘅呢一首歌咧就要送俾那些年嘅听迷啦，因为人日啊，祝大家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四点半新闻报道前，送上一首好正嘅歌《我和你》。 飘过西，飘过东，像云在飞，所经处多姿记不起。但是每次在回忆中，都觉远处甚美。那里有我和你？秋变冬。春夏虫又飞，几多季飘过记不起，但是永记路途之中，当天四季甚美。有一个我和你，闲时留在过往中打 好正嘅呢一首 Danny 陈百强嘅《我和你》，系阿 Yan 嘅点唱。佢话2月3日系立春，已经正式踏入鸡年。新一年咧，希望自己嘅 EQ 会高啲，成日俾身边嘅人咧话佢自己好容易被人哋又或者被其他嘅事物影响。所以新嘅一年咧，希望自己 EQ 会高啲。同埋最重要是身体健康， 在回忆中都觉远处甚美，那里有我和你？秋变冬，冬变春，夏虫又飞，几多季飘过记不起，但是永记路途之中，当天四季甚美，有一个我和你。 时留在过往中打圈，轻抚琐碎的旧片段，仍是那么眷恋。当天今天相隔虽远，亲爱的，心爱的，别犯自己，不需说。只不满我常爱上你。 阿 Yan 仲话咧，最紧要系身体健康。佢话呢一首歌咧就送俾我啦，身边嘅佢同埋自己听。最后要祝那些年嘅所有朋友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开心最紧要，同埋开心嘅人先会健康。真噶。有关联噶，我唔系吹水噶。好啦，咁听过 Danny 陈百强嘅呢一首经典歌之后咧，望下大钟，时间已经嚟到凌晨四点半。 那些年我哋中意嘅音乐，那些年我哋快乐嘅时光。那些年我哋遗忘嘅人和事， 逢星期六深夜三点，星期日深夜两点，陈永业透过音乐同你一起集体回忆，回味我们的那些年。 我们的点唱机，过咗呢几日，有冇食到饱饱滞滞？少不免噶啦，咁又要同啲朋友见下面啦，咁不外乎咧倾下偈、玩下同埋食下嘢嘅啫。啊，我自己平时咧都比较小心饮食，唔系话注重啲咩，只不过咧我平时食嘢嘅食量咧系比较少嘅，咁但系都因为咧过年期间啦。咁就食多咗囉，咁所以呢几日呢又要节食啦，唔好食咁多，食返少啲嘢。如果你都係话准备喇，又要减下肥啦，脂肪积聚咗呢唔健康嘅。好啦，言归正传啦，唔知阿 Roof 有冇食咗好多嘢啦，使唔使 keep a fit 啦？你成日话肥仔得，会唔会你都变成肥仔，系咪肥女 Roof 啊？我呢个时候送上你嘅点唱歌，台下女主角周慧敏。 我在看着银幕里浪漫戏，这女主角为深爱仍逃避。畏惧情像游戏，恐怕尽是伤悲。观众在心醉地咀嚼剧中意味秋天那气味，悄悄眼泪流下了，像做戏。这女主角极坚决，无余地。我在台下求你，不要让梦枯死。要就此退避，心里莫多顾忌，跟他永远一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鹅一般愚笨，到美梦远去后，才内心地找寻。 极坚决，无余地。我在台下求你，不要让梦枯死，不要就此退避，心里莫多顾忌，跟他永远一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愚笨，到美梦远去后才耐心地找寻。天赋下命运曾留低一串缺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愚笨，到美梦远去后才耐心地找寻。今天赋下命运曾留低一串缺陷。 1988年，我哋认识佢嘅第一首歌 ，Vivian 周慧敏台下女主角 ，A Roof 佢话虽然身在北海道，但系心在香港，因为阿肥仔德咧一个人喺香港，一定好闷啊！你又知，可能佢好 free 咧，好开心咧，冇你喺身边，烦住佢咧，或者。我讲嘅咋，我唔系怂恿你哋咧有啲咩不和啊，我讲下笑嘅咋，唔好当真啊。咁跟住嘅呢位朋友咧就系阿 June 啊，咁佢话佢系身处喺加拿大嘅 Calgary 嘅，咁佢好想咧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送俾 Ida 啦，咁同埋佢哋卡城游乐会嘅香港之友听嘅。 都见面，但转眼间我哋要分开。我咩都唔想讲，只系想你再识多我一次。生命系短暂，将来我哋都知道几时见面。喺呢一刹那，我只系想同你再拥抱多阵，然后。 再度跟你话离别，无尽细雨里怀疑，快乐感觉没法淡忘。你话要说不忍。谈笑语，心更悲。那是一片火灾罪。 深处，从谈笑语心更悲，痛在痛在心坎里，我当珍惜再回事，再亲一亲转身去， 我专拣的歌就是这首《珍惜再会时》，我们有梅艳芳。凌晨4:47了，这里是新城电台，继续我们我们的那些年的点唱时间。Leland 就说2月3号全家人都去了旅行了，只是他一个人在香港，因为拿不到假，唯有祝他们玩得开心一点。另外4号就是大头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口齿伶俐，少点炒粉，送返首熱鬧嘅歌俾自己，仲有送埋俾壽星公大頭啦、永業啦，同埋那些年嘅聽眾朋友。玩呢一首歌，我唔知係咪第一次播呢，一首群星大合唱，集合有關正傑、林珊珊、張學友、林子祥、陳美玲、譚詠麟、黃雅文、叶振棠、周启生同埋蔡枫华。 大地正饥饿，战火风中散播， 大战不断，人民流泪变江河。 过去已错过，记忆中多煎熬， 炮声一过血成河， 奔向幸福，奔向和平，让我掌舵。 绝望变希望，歌声风中远播， 没法想象为何人类这么傻， 错过再要错，永不终止战祸， 清风不禁叹奈何， 火已尽熄，风要唱尽和平之歌。 大地愿望变歌，心中的希冀没法阻，处处也有共鸣，一起唱和。 力量是在你心，莫再将心反锁，同期待和平声调邂逅， 风正在唱，都唱和平，这首歌要世上重现真情，山正和应，一边和平愉快声，后发唱 人类见温情，以爱引发爱，爱心比火更盛，晚间一过见黎明，风正在吹，喜庆奏着和平之声， 愿望是用这歌将心中的爱唤醒， 叫那冷却热情今天更盛， 以这最暖的歌化开心中的冰，以至真的心歌中和平， 风正在唱，都唱 一首好有意思的歌，和平之歌集合了有十一位八十年代的当红巨星，由他们一起合力炮制的这首歌，也是第一次在我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作品。不过如果你喜欢八十年代的音乐，我想这首歌你绝对不会觉得陌生。接着这首歌我自己好鍾意，虽然唔系佢最经典最 hit 嘅歌，但系有好多捧场客都好鍾意呢一首依依嘅。 假使你别离，别要推卸我，别作声可以吗？似我共梦儿，自骗多一次。梦内和你说笑渡过，假使你别离，别转身拥我，若要走不要拖，免我道别时又再死一次，落寞地问谁错？然而如依依在逗留，是否天空宇宙黎明和每个午夜仍然极烫手？如能从依依在逗留，灵魂和我以后通通交你手，可惜你逗留，但却颇牵强。你仿佛不太想，发觉你近来颇敷衍，令人夜夜愁着。 仍然极痛心。 Prudence， 刘美君的依依。左自己点唱啊？佢话将呢首歌送俾我同埋所有人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我要话俾全世界人知道，我要做车手。 即例如呢个弯系右弯嚟嘅，你首先好激烈咁样向左扭个体，扭大约可能20-30度角度，跟一下就好大力咁样揈向右手边，踩低个脊节，拉 handbrake， 咁啊锁死条后辘，等架车可以陷入个弯、哦，因为你架车已经想甩入去噶嘛，你揈入去噶，咁你望到出弯嗰啲景物啦，系咪先？咁你觉得指正噶啦，指正嗰时你又放翻粒的同埋个 handbrake， 同时间放个 clutch 同埋踩进个油。 你就咁斋讲啊， 好复杂啊， 我觉得已经系手忙脚乱。我已经捞乱咗嗰个次序。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的漂移赛车手伍嘉琪。 FM99.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晏昼12-2点，运动者联盟有我林子谦同车志健拯救你的健康。 我们的那些年，陈永业。 再提一提你啊，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我哋嘅点唱啦。如果你已经喺陈永业嘅 Facebook 专页咧，系留咗言啦，想点唱啦，同埋留低咗你所拣嘅最少三首歌或以上嘅作品咧，千祈唔好行开，转头见。 而家系清晨五点。 那些年我哋喜爱嘅歌曲，那些年我哋追寻嘅梦想。那些年，我哋遗忘嘅人和事。星期六深夜3点开始，我同你透过音乐一起集体回忆，寻找我们的那些年。 那些年，陈永业。 我们的点唱机。新闻报道，同你讲声早晨，5:08啦。轮到阿 Michelle Wong 嘅点唱啦，佢话从音乐真情人开始认识我，到而家我们的那些年。虽然那些年嘅时间系最短，但系系佢自己最喜欢，因为佢节目名。改得好贴切，我都系啊，我都最中意呢一个节目名，因为呢一个节目名咧，先至系我自己改嘅。其余嗰几个咧，都唔系我改嘅，同埋 都是很倉促的情況之下改。那這個呢，真是我自己用心慢慢去想，應該構思一個怎樣的節目，然後才想想用個什麼名字最能夠表達到這個節目的內容，同埋你們又會最清楚的。咁多謝你讚賞先下。咁佢話呢，這個時候就想將以下的這一首歌呢是送給在遠方的表哥 Victor。 他說回想起童年的時候，初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Victor 呢會教識他很多東西，最開心的是和他一起彈吉他唱歌。而這麼多首英文金曲，他為什麼會這麼喜歡和這麼認識呢？都是因為 Victor 他才認識的咋。咁而下個禮拜呢就是 Victor 的生日啦，想送一首他最喜欢的歌给他听，当然要送给我和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I've been so many places in my life and time. I've sung a lot of songs, I've made some bad rhyme. I've acted out my love in stages with 10,000 people watching.But we're alone now, and I'm singing this song for you. I know your image of me is what I hope to be. I've treated you unkindly, but darling, can't you see?Song for you. You taught me precious secrets of a truth withholding nothing. You came out in front and I was hiding. But now I'm so much better, and if my words don't come together,There's no space or time. I love you for my life. You are a friend of mine. And when my life is over, remember when we were together. We were alone and I was singing a song for you.You are a friend of mine. song for you. We were alone and I was singing a song for you. Carpenters 非常精彩的演绎，虽然这首歌不是他们原唱，但是他们的版本呢真是全世界都这么流行。 A Song for You， 我们有兄妹档木匠乐队，也是 Michelle Wong， 我记得他不下最少三次以上是点这首歌的，不过我自己又很喜欢，所以好啦，那我就播了。不过这样，如果你在短期之内再想听的，我就不播的，先至声明。另外一首接着出场的英文歌呢，都是70年代的经典，来自一部电影，哇，在接近40年的这一套戏里面呢，有这一首很好听的插曲，讲的这套戏叫做《油脂 Grease》，里面有这首插曲，由女主角 Olivia Newton-John 和我们演绎的精彩上榜歌。点唱的朋友是 Becky Sang， 带来有 ONJ 深情的演绎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Guess mine is not the first heartbroken，no getting over you. You know I'm just a fool who's willing to sit around and wait for you. But baby, can't you see there's nothing else for me. 我认为是一套非常非常出色的歌舞电影 Grease 油脂，1978年上画，当中有很多很经典的插曲，例如 ONJ 加上 John Travolta 合唱的 Summer Night， 又或者是 You're the One That I Want， 还有刚刚听过的这一首 ONJ 自己独唱的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都是非常经典的家传胡晓之作，希望你会喜欢。而点唱的朋友呢就是 Becky 啦。跟着这首歌呢，看看先点唱的是费浩，他想听的这首歌都历史悠久了，1979年的作品啊。 心一片愁云，卷起一段感慨。如发现我一本日记，才知我心空有期待。人间美好景致迷人，可惜不如我在。从前无数梦幻永不回来，回想起令我一直着爱。今天我缅怀当日最美好，回放现实仲更 一部电台广播剧的主题歌曲《帘卷西风》，唱歌的是吴香麟。其实现在香麟姐久不久都有在电视上客串演出的，演技都非常之好的。这首是辉浩的点唱，他说要送给家人、朋友、同事永业和听紧收音机的朋友一起欣赏。 从前无数 虽然一首歌唱红的就是麦洁文，但是原装正版吴香麟的演绎也是有他那种的味道的。接着出现的有两首都是1978年的旧歌，首先的这首歌经典的《每当变幻时》。 改编自日文歌的这一首经典《每当变幻时》，1978年出版。而这一首歌亦都是成为了今时今日的经典歌啦。芬妮如果出来开演唱会啊，甚至乎表演啊，不唱这一首歌呢，怕且所有的乐迷啦、观众啦，一定不放过他啊。咁而头先的这一首歌呢，就是 Jackie 他揀的。我记得第一次 Jackie 揀的歌呢，是一些比较新啲的歌，同埋是英文歌嚟的。啊，发觉近呢两次他的选择呢，又偏向一些旧啲嘅歌吓，咁老实讲啊，呢啲旧啲嘅歌咧，更加贴合我哋呢一个节目嘅主题，我们的那些年啊。跟住出现嘅呢一只歌咧，就嚟自呢一张都几经典嘅专辑《倚天屠龙记》。嗱，我见啊芬彩连续两个礼拜咧，都有落到呢一首歌，咁所以我谂佢应该系好想听嘅。好啦，我就今晚送俾你啦，芬彩，郑少秋秋官，徘徊在这段路上， 徘徊在这段路上，求摆脱忧郁满腔，从前伴你。不觉路长，天天相伴看夕阳。这段路上充满花香，前途在于我盼望快乐同上。在这段路上，回忆当初心创伤，从前伴侣将我遗忘，孤单走路各路长，这段路上自从伴侣弃我后，我渐迷惘。从黄昏等到月明亮，心中充满希望，望有一刻会从前伴侣欢笑高歌。愿有一天再度同行看夕阳，徘徊在这段路上，求摆脱忧郁满腔，从前伴你不觉路长，当初的欢乐再遇上。这段路上充满哀伤，但求伴侣会见谅，结伴同往。 秋官的这首歌是改编自郑庭原唱的国语歌《痴痴地等》。徘徊在这段路上， 我们的那些年，陈永业。 Thank you. 清晨五点半。那些年我哋鍾意嘅音乐，那些年我哋快乐嘅时光，那些年我哋遗忘嘅人和事。 星期六深夜三点，星期日深夜两点，陈永业透过音乐同你一起集体回忆，回味我们的那些年。 我们的点唱机，早晨五点搭七过啲啲，呢一度系新城资讯台同埋财经台联播嘅《我们的那些年》。陈永业由凌晨三点已经准时坐喺度，用靓歌陪你一齐走入时光隧道，寻找我哋遗忘咗嘅、唔记得咗嘅、失落咗嘅那些年。逢星期六都会有你的点唱。沙莉好久没点唱了，你好吗？过年初八是她妹妹阿 May 的生日，希望她工作愉快，身体健康。而初九呢，一班 Ken Choi 最爱的 fans 将会同偶像见面，进行这个团拜，在这里祝 Ken 蔡枫华和各位。 远处青青山岭下，城阁无处不飞花，暖暖风吹二月，江中烟雨洒。远处青青山岭下，路径落满樱花，到我屋檐下，少女江边轻缓沙，哪个偷看她？片片樱花天空挂，风吹到我家。山岭下，城阁无处不飞花，少女江边轻缓沙，歌声到我家。那个少女不说话，让我弹起冬情话，少女江边轻缓沙，哪个偷看她？片片樱花天空挂，风吹到我家。片片樱花天空挂， 呢首歌咧，听落啊，好有中国味道。查实咧系一首中词日曲，《早春二月》，又话沙莉嘅点唱。咁其实咧，佢话系祝我啦，仲有就系希望啊蔡枫华啦，同埋啲歌迷啦，事事顺心，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啊。健康系无价宝啊！冇咗健康啊，咩都做唔到。咁所以希望大家真系好好照顾你嘅身体状况啦。咁另外咧，当然头先嗰首歌咧，要送埋俾阿华仔，希望阿刘德华早日康复啊！ 看夕阳已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如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等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求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看夕阳已茫茫，情海满风浪，情人在哪方，我天天在痴心盼望，爱共情何处是，如今太失望，情人在远方，爱的希望只恐太渺茫，愁与恨无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至上，愿以情为望，看夕阳满盼望，何必太失望，无用泪满腔，信心坚强，悲哀化力量，愁与恨无再复记，旧爱深深留心上，柔情万丈情至上，愿以情为望，看夕阳 另一首好经典的中词日曲，中岛美雪的作品，有人生满希望，徐小凤，是有 Sylvester 的点唱，他说人一初七，事事大吉，样样都得，年初八呢，好好易发啦，几好啊，几够意头啊 Sylvester， 亏你想得出啊，新年快乐。首先有乐坛的殿堂级大姐大小凤姐，跟住有乐坛的校长兼殿堂级的歌王谭咏麟，一首歌是当年的冠军作品，有 NDU 的选择，带来日落时分。 从这刻开始共你各不相欠，我不想听你狡辩，是错是对任你任随改变，这套戏我不再想饰演，还对我相片无用再多纪念，还愿我经不起这考验， 若爱似游戏，时要猜测估计，我会觉得心似插翅之箭。若爱是没被约，像等待着缘分，何必交出真心盼待回赠？中断心中爱恨，中断操心慰问，爱你却似引火自焚。共你若没缘分，昨天日落时分，何必相识掀起我情感？梦那般偷偷降临，你多么吸引。相片无奈记忆相串，还退不到这苦痛经验。自信对待爱是要真心一点，却会变得伤心要几遍。若爱是没明日，像等待着缘分，何必交出真心盼待回赠？中断心中爱恨，中断操心慰问，爱你却似引火自焚。共你若没缘分，昨天日落时分，何必相识掀起我情感？梦那般偷偷降临，你多么吸引。看透你放肆故作敷衍，脸上泛着是一点妄言，你叫我这心意爱恨难辨。共你若没缘分，昨天日落时分，何必相识掀起我情感？梦那般偷偷降临，你多么吸引。若爱是没明日，像等待着缘分，何必交出真心盼待回赠？中断心中爱恨，中断操心慰问，爱你却是引火自焚。共你若没缘分，昨天日落时分，何必相识掀起我情感？梦那般偷偷降临，你多么吸引。 这首歌是 NDU 的选择啦。咁佢话咧要送俾啊 Yemi Chan、苏国强、Eric Wong、永业同埋那些年嘅听迷啊，校长出场完咯，咁有左轮就冇理由少咗啊，由你噶。 真爱代替未来下半生，做住伪冠军，渴望每朝早被吻，或者恋爱像年月日已人扎分。未来日子甘愿牺牲，退守家中 做后勤，就算生老病死亦会继续流入。想找个人，想被人抱，想找个舒服床铺，是不少女人的大志，将半生去换一次倾慕。想很快乐，想没烦恼，想生个聪明宝宝，可否做到？其实你面前尚有八千公里很远路途。大志将半生去换一次倾慕，想很快乐，想没烦恼，想生个聪明宝宝，可否做到？其实你面前尚有八千公里很远路途，期望百万人亦会找到真爱，越快越好。 李克勤嘅呢一首婚前的女人是啊 Suey 的选择啊。他说放假的时间过得真是快，翻工的时间又不见得过那么快的。虽然人在公司，但是心就不知道飞了去哪。我估应该是飞了去你那里。我飞了去我那里？呃人，我不信的。啲甜言蜜语会呃到我？你估我仲系三岁细路仔咩啫 ？Sorry， 哎呀，够钟瞓觉啦，唔好发梦啦。咪住咪住，都系唔瞓得住，因为而家仲未到七点，要陪到我到清晨七点先准瞓。呢、這个咧就系罚你讲大话，所以要你陪我陪到七点。在六点钟的新闻报道前，送上 Helen 的偶像，带来有这一首当年的冠军作品，愿你今夜别离去 Leon。 但愿在午夜陶醉，世界变恬静湖水，过去那往事再飘远去，两眼合上朦胧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 醉，看透了世事缘虚，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好。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就话过完初七，好快又到元宵佳节啦，之后好快咧又到鬼佬情人节。虽然时光流逝好似闪电咁快，但系每个人嘅心里边都依然有一个佢，所以咧佢今次就点俾心中的他听。当然唔少得啦，就係佢而家嘅偶像啊，佢最迷嘅孔刘啊。当然啦，仲有点埋俾我同埋黎明添，多谢你。头先送唱有你嘅选择啊，黎明嘅作品愿你今夜别离去。 而家系早上嘅六点。 那些年我哋喜爱嘅歌曲，那些年我哋追寻嘅梦想，那些年我哋遗忘嘅人和事。星期六深夜三点开始，我同你透过音乐一起集体回忆，寻找我们的那些年。 那些年，陈永业。 我们的点唱机， 早晨啊，6:08。首先同你讲讲天气情况。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渐渐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天气展望听日大致天晴，而本周中期风势颇大， 云量会增多。而家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湿度96%。哇，原来仲有成8首歌未播啊！把握时间啊，播埋佢先啊！阿 Lam Chan 就话：大年初七人日，人人生日 ，Happy Birthday，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以下嘅呢一首歌要送俾所有支持永业嘅听众朋友，总之听者有份啊！Sammy 郑秀文嗌你起身嘅呢一首歌啊，够晒劲嘅叮当啊！咁跟住咧就到 Stella 啦，佢话好开心啊，逢星期六又可以听到我嘅节目啦，多谢你，多谢你嘅支持啊！佢话今次咧就想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啊，点俾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 特别要送给我啦，多谢你。还有 Mel Mel、Cindy、Matthew、Vanessa， 祝大家新一年身体健康。 Can't believe you let me down, but the proof's in the way it hurts. For months on end I've had my doubts, denying every tear. I wish this would be over now, but I knowThat I still need you here. You say I'm crazy, 'cause you don't think I know what you've done. But when you call me baby, I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You've been so unfadable. Now sadly I know why. Your heart is unobtainable, even though God knows you kept mine Stella 揀嘅呢一首歌啊 ，Sam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 啊，跟住咧就有 Patrick， 佢话要祝福全人类和平共处，珍惜地球，保护环境，爱护动物。佢揀嘅系 Gigi， 伤心寻回犬。 被你狠心一起带走，眉头一皱。又再跟你路上漂流，若我们是无药可救，伟大承诺难成气候，连累他这种物也苦透。你是太绝情吧，还是有心伤我吗？如若你的气味下诚实点针对我吧，为何惩罚他？他太善良吧，明我俩像有千百大恨心仇， 寻回昨日同步走你心事，我拥有。你是太绝情吧，还是有心伤我吗？如若你的气味下诚实点针对我吧，为何惩罚他？他太善良吧，他的眼泪流下，像习惯每天躺下来让我检查，很想留在这家，为何让他一起分担我疮疤？他太服从吧，他怎么接受这变化？恨我吗？别要他沉默去当我吃惊受怕。你若留下寻回心爱，我亦平静寻回忍耐，然后他也可保留半点爱。 刚刚送嚟伤心寻回犬，我哋有 Gigi 梁咏琪，接住 Andy Liu 嘅点唱歌《早知》。 走一千种借口，却未能说服你。其实你我世界之间，有着不多不少的阻隔，总是得不到好结果，却仍然靠近我。其实你对我太不错，这夜我却劝你离开我。我带着你是我的错，我会令你彷徨无助。由从前早早知道这伤感结果，我太任性，我懦高兴，有意遇上无从平静。由从前相恋一刹，早知这结果，纵使深深爱过。当相恋感觉此际仍然最完美，想起我亦不想太少少想你。这刻即使分开了，心内仍然爱着你。无论老了你再美不美，我在暗里永远留恋你。我带着你是我的错，我会令你彷徨无助。由从前早早知道这伤感结果，我太任性，我懦高兴，偶尔遇上无从平静。由从前相恋一刹，早知这结果，纵使深深爱过。有一次回头说起，我总是逃避从前的来日，算不理。 我带着你是我的错，我会令你彷徨无助。 由从前早早知道这伤感结果，我太任性，爱我高兴，偶尔遇上无从平静。由从前相恋一刹，早知分手结果， 可以话系阿霆锋比较早期啲嘅一首好经典嘅 hit 歌啊。早知系 Andy 嘅点唱啊，跟住阿 Gary 咧就话， 我而家做紧节目嘅时候咧，就系、是、年初九啦。咁啊，再祝呢一个节目可以长长久久、快快乐乐。佢话听我呢个节目咧，觉得有一种嘅亲切感。我都希望咧，你可以感受到啊，我同你好似一个朋友，透过大气电波，然之后互相交流音乐上嘅，又或者系生活上嘅啲感受嘅吓。佢话要补足啊，永业哥哥同埋大家。人一生日快乐，咁同埋杨千华 Happy Birthday， 咁仲有咧佢嘅台湾好朋友啊 Mandy 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霆锋啱啱出场完，然之后到佢嘅老友死党出场啦，佢系幸福摩天轮上边嘅陈奕迅。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终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 嘅点唱歌，近排我哋经常听 Vivian 黎瑞恩嘅版本，呢个系原装正版啊 ，Eason 陈奕迅啊，幸福摩天轮啊， 咁将时间带到嚟早上6:28咯。第一提你，而家嘅气温咧系摄氏17度，相对湿度系95%。啊，唔知大年初九嘅今日会唔会有好多朋友依然忙住四出拜年呢？又或者有其他朋友啊、亲戚啊会去你屋企到访呢？点啊？准备好啲嘢未啊？要招呼人喎、啊、吓，话时话始终都系新蒸头啊嘛，唔好失礼啊！ 我们的那些年，陈永业。 有啲朋友都会问噶，咁陈永业啊，你又点样度过你嘅农历新年啊？有冇去拜年啊、斗利是啊 ？Sorry， 冇。我用啲时间嚟同啲朋友聚一聚啦，饮下 tea 啦，食下晚饭啦。啊，睇咗一场戏，好耐好耐冇睇戏，好开心。睇咗咧就系呢一个嘅《生化危机》啊，我谂应该系最后一集啩。OK 啦，惊险刺激啦。咁另外呢，就同啲朋友见下面倾下偈为主啦。咁拜年呢我就一向都冇呢一个嘅习惯嘅。咁所以斗利是呀冇乜啵，人哋俾到嘅我就要啦咁样。有阵时我发觉咧好烦噶，去拜年又好，或者人哋嚟你屋企拜年又好，我都觉得哎呀唔使啦，唔使客气啦，同埋唔使烦啊，呢啲咁嘅俗例咧，唉，可以免得就免啦吓。好啦，马大中倾倾讲讲，听下靓歌，时间已经嚟到早上6:30啦。 资讯声音，全城动听。新城资讯台金鸡报喜，恭祝各位听众丁酉鸡年，丁财两旺，长做长有，恭喜发财。 那些年我哋钟意嘅音乐，那些年我哋快乐嘅时光，那些年我哋遗忘嘅人和事， 逢星期六深夜三点，星期日深夜两点，陈永业透过音乐同你一起集体回忆，回味我们的那些年。 我们的点唱机， 仲有好似三首歌未播啊！哇，今日真系超晒标啊，超晒时啊！既然你哋点得咁高兴咯，咁我又乐意奉陪，将你哋嘅歌、你哋嘅说话传送开去。不过有啲说话咧太肉麻骨鼻嗰啲啦，关于我自己嗰啲咧我就唔讲啦。大家了解我啊，知我呢个人最怕呢啲嘢噶啦。跟住呢一只歌咧就系喵喵啦，佢话祝我今年工作顺利，日日都咁靓仔，把声继续迷人啊，把声紧要啊，咁仲要咧就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送俾嗰个成日话自己肉体翻咗工，灵魂仲响张床度嘅青蛙王子听，希望佢今年啊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啦，听教听话啦。跟住咧，要送埋俾一班佢嘅好朋友听，多谢佢哋成日点唱俾自己听。请大家自己对号入座。 Still I realize darkness inside you can make you feel so small. Show me a smile then. Don't be unhappy, can't remember when last saw you laughing. This world makes you crazy, taking all you can bear. Just call me up, 'cause I will always be there. And I see your true color shining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and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Kendrick 再加埋 Justin Timberlake， 阿 Mel Mel 嘅点唱歌 True Colors， 跟住呢一首都系旧歌重唱，由我哋本地姜莫文蔚 Close to You， 点唱嘅系 Bonnie。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首旧歌重唱，佢演绎外国的老歌咧，咁绝对唔输蚀噶，因为佢嘅咬字非常之正，同埋佢亦都系唱到嗰只歌嘅味道啦。咁呢一只歌咧就系叫做 Close to You， 系啊 Bonnie Leung 嘅点唱。咁佢话咧今晚又可以咧同三只小宝贝咧一齐听我做节目啦，咁好开心啊！同埋喺呢个节目里边咧，可以认识更加多嘅旧嘅经典老歌。你中意听老歌啊？啱晒啦！咁听晚咧，听晚咧会播得比较多啲添噶。好啦，呢个时候咧要送上最后一首嘅点唱歌啦，《宝物寻龟底》嘅系佢，沙里叶士文，零时十分。 零时十分，倚窗看门外暗灯，迷途夜雨静吻路人，沉在雨中你低声的说 Happy birthday my loved one， 为何现今只得我呆望雨丝，呆呆坐姿夜半 沙里，我哋认识佢嘅第一首广东歌《零时十分》，系阿 Man 辉嘅点唱。佢话特别要点俾我，多谢阿 Pat、阿 Yan、喵喵，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同埋身体健康。啊，仲有万事胜意添啊！随住呢一首《零时十分》，结束我哋今个凌晨嘅点唱环节。 为何现今？ Happy birthday to me. 虽然佢啲广东话咧少少唔正，咁但系有一位第一次啊咁嚟到香港咧推出唱片嘅台湾歌手啊，已经系算非常非常之青。唔知点解，我觉得咧佢哋呢啲咧咬字咬得唔系好正嘅咧，唱歌系一种嘅味道。沙莉系咁啦，以下嘅呢位歌手都系咁啦。佢系我哋香港嘅殿堂级天后杜丽莎。 若你要离开我，若你觉得好过，请你挥手，请你挥手。若你要离开我，若你觉得想要，想要分手，随便。心伤亦总算过去，路仍在沉实的走。我只想这一生平静度过，多少的梦都已破碎，亦曾默默接受。我也不清楚我想要什么。 Teresa 杜丽莎八十年代尾嘅一首好好听嘅广东歌，原本系李宗盛大哥嘅作品嚟嘅，变成广东版《若你要离开我》。就算你唔离开我，十分钟之后，我都要狠心啲离开你，因为我够钟休息啦。咁讲到李宗盛大哥咧，咁以下嘅呢一只歌都系由佢负责作词部分，曲咧就系嚟自日本嘅，系一首日文歌改编嘅，原本系 Chagan Aska 嘅作品。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

然想爱你，在这拥挤的人群里，哼着你心爱的歌曲，吞没你占领我的心，爱到极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爱到极度疯狂，爱到无法想象，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失去了方向。突然想爱你，在这拥挤的人群里，哼着你心 留低锁匙，好多朋友都好熟噶啦。带嚟原装国语版本，突然想爱你啊！咁佢就系许茹芸啊。 我们的那些年，陈永业。 唔系大钟，我要撤退啦，又要等十零个钟再同你见面，拜拜。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嘉宾意见。 想随时随地听翻头先嘅精彩内容，只要 click 入 metroradio.com.hk 或下载新城电台 app， 无需登入即可免费重温。